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雾一庵阴风惨惨，惊魂处迷足深陷，心如发展英雄胆，快一堂把明马牵。 楚留香向西急奔，他暗自的在感叹，我怎么如此的糊涂啊，这城里的大车他怎么会在贫民窟外等着接客呢？贫民窟里哪里会有坐得起车的人？他明明是在那里等着我嘛，等着我上当。他如此的做法自然是要我以为邱灵素已经死了，将我误入歧途啊。这个时候已经是黄昏，这里是郊外，楚留香施展起轻功没有多久就又桥一途啊。这个时候已经是黄昏，这里是郊外，楚留香施展起轻功没有多久就又瞧见了一座寺院，建在了山脚之下。荒凉的寺院闪着一盏鬼火般的孤灯，风吹得庭院中的落叶沙沙的响，仿佛有幽灵在上面踽踽独行。晚风吹来，楚留香只觉得脊背上凉飕飕的，他身形不停往灯火处直掠过去。孤灯旁坐着一个乌衣尼，在呆呆地出神，他身上的僧衣千疮百孔，面色蜡黄，神情痴呆。楚留香暗叹道，难道这乌衣庵竟没落以至于此了？那车夫若是真的将我带到这里，只怕我反而难以相信了。他干咳了一声说，这里可是乌衣庵吗？ 那个女尼茫然瞧了他一眼说， 乌衣庵自然是乌衣庵，谁敢说这里不是乌衣庵？ 楚留香看不出他有作假，就又说，不知素心大师可在？那个女尼想了想，突然咯咯地笑起来说， 在呀，自然在呀，谁敢说他不在呀？这诡秘的荒庵，奇秘的痴呢，诡异的笑声，竟使得楚留香也忍不住机灵灵打着个寒颤。他说， 不知道师父能否带领在下前去参见素心大师。 那个女尼霍的一下站起来说，跟我来。她手托着那盏油灯，那鬼火般的灯火照着荒庵里褪色的神幔，金漆剥落的佛像，也照着落叶荒草积尘和蜘蛛网。他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，走过荒凉的院落，这乌衣庵中竟然瞧不见别人的影子。 后院里没有点灯，沉沉的暮色，萧瑟的梧桐树下有一间小小的禅堂，狂风吹着残破的窗户，发出了阵阵令人惊悚的声响。那个女尼突然回头一笑说， 你等着。 楚留香瞧着门上密集的蜘蛛网，忍不住说，怎么 素心大师莫非在做官吗？那女尼嗤笑着说： 是是是是是是啊，做官呢，自然是在做官呢，谁敢说他不是在做官呢？ 他嗤笑着拔开了门上的蛛网就走进去了。楚留香只好在门外等。 院子里更黑了，树上好像有枭鸟夜啼，宛如鬼哭。楚留香站在树下，心里不觉得有些发毛。过了半晌，只听那个女尼在禅堂中说： 师父，师父，有人来瞧你了，你可愿意见他吗？ 又过了半晌，那个女尼又举着灯走出来，笑着说： 师父点头了，你进去吧。 楚留香松了一口气说：多谢了。无论如何，他总算能见着素心大师了。他大步走了进去，闪烁的灯光从门外就照进来。楚留香说：素心大师，素心大师，大师。 阴森黑暗的屋子里没有人回应。楚留香再走进去两步，有风吹过，突然一条影子飘了过来，借着那鬼火般的灯光一瞧，那哪里是人， 那竟是一副死人的骷髅。这副枯骨就悬在梁上，随着风在不住的飘荡，一阵阵腐尸的臭气令人作呕。 楚留香不觉得吓呆了。 那女尼疯狂的笑声已自门外传进来了，她拍着手笑。 见着他了，见着他了，见着他了。哎，怎么不说话呀？说话，说话，说话。 这梁上的枯骨，他竟然就是楚留香一心要寻访的素心大师。他竟然早已经悬梁自尽了，连血肉都已经化成了枯骨了。这疯狂的女尼竟没有埋葬他的尸体，竟和楚留香开了个疯狂而恶毒的玩笑，他竟是个满怀恶意的疯子。楚留香的掌心不禁有些湿湿的，他一步一步地往后退。突然间，那梁上的枯骨竟向楚留香扑了下来。楚留香惊骇之下，又想闪避，又想伸手去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柄剑闪电般的自枯骨中穿出，直刺楚留香的胸膛。这一剑来得好快好毒，楚留香竟几乎不能闪避，胸脯陡然向后一缩，嗤一声响，剑尖已经划破了他前胸的衣服。也就在这里，几点目力难见的乌光带着尖细的风声直打他的咽喉，以及他的胸腹间的几处药穴，一条人影自梁上飞起，砰一声响，撞开了屋顶，带着一阵阵凄厉和诡秘的笑声，飞一般的逃出去。一声响，撞开了屋顶，带着一阵阵凄厉和诡秘的笑声，飞一般的逃出去。楚留香避开一剑，已料到对方的后面必有杀手，身形早已乘着胸腹的收缩之势向地上就倒下去了。乌光就紧紧地擦着他的身子飞过去了。只见那穿屋而去的黑影，一身黑衣，身法快如鬼魅，赫然正是害死天枪行宋刚以忍术遁入大明湖的那个人。 等到楚留香翻身掠起，义子穿屋追去的时候，这诡秘的人影早已不见了。星月连天，凉风嗖嗖。楚留香站在屋顶上，冷汗不觉早已经湿透了重衣。他愣了半天，回身跃下来。那个女尼仍然痴痴地站在院子里，动也不动，连笑声都已经顿住了。楚留香走到她的面前，厉声地说：你是什么人？你可是跟他串通好了的？ 夜色之中，只见那个女尼的脸上突然又泛起了一丝诡秘的笑容，她眯着眼睛瞧了楚留香几眼，咯咯地笑着说：他，我。 他的笑声突然中断了，他的身子突然一阵抽搐，仰天倒下去了，然后便有几点鲜血自他的咽喉和胸膛间沁出来了。原来刚才没有击中楚留香的暗器穿门而出，竟然全都打在了他的身上。楚留香俯下了身子，只见鲜血的血迹流出来之后，立刻变成了一种奇特的惨闭的颜色，他眼鼻五官也渗出了鲜血。楚留香说：好毒的寒气啊，你好好的去吧。楚留香知道这样的暗器打在身上，那是谁都没法救的。他方才反应只要是稍微迟了一步，此刻倒在地上的就是他自己。 那个女尼的胸膛犹有一丝残余的呼吸，她突然张开眼瞧着楚留香，那目光竟然变得奇异的明澈。楚留香黯然说：怎么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 啊， 那女尼的嘴唇启动了几次，终于发出了一丝微弱的声音说： 我 楚留香叹道： 什么？无话可说了吗？那女尼满是焦急的神色，满头都流下了汗珠，但饶是她用尽了所有的力量，却再也发不出一丝的声音。 她终于死了。她临死前回光返照，神智突然分外的清明，竟给楚留香留下了一条重大的线索。只可惜楚留香却不知道。楚留香走出了乌衣庵，夜色已很沉重，他的心情更沉重，他寄最大希望的一条线索又断了。楚留香暗叹道：难怪那个凶手不怕我寻来乌衣庵，原来他早已经知道素心大师死了。否则我在孙学普窗外时，虽在全身防护着他向孙学普下手，但是后来他还是有许多的机会将孙学普杀死灭口的。原来他竟想将借孙学普之口说出乌衣庵，然后再假冒素心大师将我诱入歧途，谁知被我瞧出了他的破绽，于是他一计不成，算准我必来乌衣庵，就先躲到了那个禅堂的梁上，趁我不备掷下素心的尸骨，然后向我下手。这一次他虽未成功，但他的计划却委实不能说不周密啊，他的手段更毒，我只要稍有疏忽便难免遭他的毒手。他一心不愿意我涉及这件事，不惜杀死这许多的人命，可见这件事所牵扯的秘密，那必定是惊人的很。想到这里，楚留香非但毫无胆怯退缩的意思，反而更激起了他的敌忾之意，他要和这厉害的对手 一较高低。冒险他根本不当做一回事，越是危险的事他反而越觉得有趣儿。他突然仰天而笑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你听着，无论你是谁，要想吓退我，哼，那是在做梦。我迟早要揭破你的秘密，你跑不了。荒郊死寂，杳无人迹，他那鬼魅般的对手也不知是否就躲在暗中，也不知是否听见了他的挑战。楚留香顿住了笑声，陷入了沉思。那痴妮临死之前究竟要说什么？他说的无字，难道并非是无话可说的无？楚留香喃喃地说，瞧他的眼神，那必定是有很多的话要说。他说的莫非是姓吴的吴？那凶手莫非是个姓吴的？他心念转动，突然想起那女尼是死在梧桐树下。他说的莫非是个梧桐的梧字？他莫非想告诉楚留香，那梧桐树下埋葬着什么秘密？一念至此，楚留香立刻转身，但他还没有跑回乌衣庵，就已经瞧见了一道猛烈的火光冲天而起了。那乌衣庵竟已化为了一片火海。那梧桐树下纵然有什么秘密，也早已经被火烧的是干干净净。楚留香回到城里，夜市已阑珊，又是疲乏又是饥饿，但却径自先奔快一趟。以邱灵素那样的人，她绝非是无名之辈呀。她嫁的丈夫想必也是赫赫有名，朱砂门弟子众多，眼皮很杂，说不定他们有人知道他的下落。这几天楚留香的心毕竟有些乱了，竟未想到他自己是个眼皮最杂的人。他自己以前又怎么会从没有听过有关秋灵素的事呢？若连他都不知道的人，那别人怎么会知道呢？突然他的身后蹄声骤响，一个人轻斥道，闪开。楚留香的身子刚刚避开，已有一匹马自他的身旁冲过去了。马上的人黑色的斗篷迎风飞舞，露出了里面火红色的缎子。人马疾驰而过，险些把楚留香给撞倒了。但是楚留香非但毫不动怒，反而失声赞道，好啊，好神俊的马呀。对于马也和对女人一样，楚留香有着特殊的鉴赏力。有时他瞧见好马，那甚至比瞧见美女还要愉快得多呀。此刻他一眼看过，便知道这匹马那实在是万中选一的龙种。能瞧上这种马的人，想来也绝不是等闲的角色。楚留香喃喃地说，这人又是谁呢？为何来济南城？美女虽然有时会嫁给蠢丈夫，但是良驹那绝不会被庸人所欲的。好马选择主人的时候，那眼光的确要比女子选择丈夫要精确得多呀。至少她不会被男人那几句花言巧语就骗过了，也不会瞧得白花花的银子就会发晕。而且她选择好一个人的时候，也时常比女人对丈夫要忠心的多。喃喃自语的同时，他不禁发出了一阵笑。是啊，随时找机会让自己笑一笑，松弛松弛自己的神经，这就是他做人的态度。也就是他为什么总是在生死关头活下来的原因。 一个人的神经要是太紧张，遇到了危险的事情，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对付的。何况，他自信这个看法绝不会错，只因对于女人和马这两件事，他的确都可以算得上是少有的权威。还没有到快意堂，楚留香就又瞧见了那匹马了。他站在快意堂门口的灯笼之下，正在不住地昂首低思。他的主人并没有把他记起来，似乎根本不怕他被人偷走。几个人远远地站在一旁，竟不敢走近他。还有个人捂着肚子蹲在那儿，满脸都是痛苦的神色。楚留香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头，笑着说，朋友，可是吃了他的苦头吗？那个人苦着脸说， 这一匹千贵的马呀，它凶得很呢。 楚留香微笑着说，好花多刺啊，美人好马，哈哈，通常都是难惹的。这句话朋友，你日后要好好的、时时的牢记在心呢。楚留香一心只想瞧瞧这匹马的主人到快一趟，他想知道他究竟是为着什么。一面说话，一面已经大步就走进来了。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子夜，本应是快意堂赌局最热闹的时候，但是屋里虽然是灯火通明，却是鸦雀无声。楚留香暗中皱了皱眉，掀开门帘走进去。只见几十个赌客竟全都是贴墙站着，一个个吓得面无血色，平日里燕子般穿梭来去的少女们也站着静静地发着抖。再看那些保镖大汉，此刻已经全都躺在了地上，有的是已经实在爬不起来的，有的却是不敢爬起来，几十双眼睛都在呆呆地看着那个穿着黑斗篷的人。他笔直地站在赌桌前，背对着门，楚留香只能瞧得见他手里的那根黑得发亮的长鞭，还是瞧不见。背对着门，楚留香只能瞧得见他手里的那根黑得发亮的长鞭，还是瞧不见他的面目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黑衣少年手法高，骰子六颗轻又飘，片刻之间决胜负，香帅技强胜分毫。 楚留香只能瞧见冷秋魂的脸，冷秋魂的脸上已经没有丝毫的血色了，他的目光之中又是惊慌又是恐惧，他也正在盯着那个神秘的黑斗篷。厅堂之中静得没有一丝声音，紧张得令人站立，沉闷得令人窒息，正如箭在弦上，暴风雨降临。没有人留意到楚留香走进来，楚留香也没有惊动任何人，这只是悄悄地走过去，静静地站在一旁。他终于瞧见了这个神奇的黑斗篷，他竟然是个少年。黑斗篷里是一身黑色的紧身衣、黑腰带、黑马靴、黑色的小牛皮手套，手里紧握着一根黑色的长鞭，只有一张脸是苍白的，苍白的可怕。楚留香从侧面望过去，只见他鼻梁削直，薄薄的嘴唇紧闭着，显示着他的坚强和冷酷。他眉梢上扬，漆黑的眉毛下是一双深沉的眼睛，深沉的瞧不见底，没有人能够瞧得出他的心事。这张脸那几乎是完美的，这个少年整个人都几乎找不出丝毫的缺陷，这种奇异的完美竟完美的令人可怕。冷秋魂盯着他，似乎正在考虑着答复。这黑衣少年也不着急，只是冷冷地瞧着他。冷秋魂终于缓缓地说：“ 阁下，阁下既然要赌，在下自当是奉陪了。但是在下却先得请教阁下的高姓大名。阁下想必不至于吝不见告知吧。” 那个少年说：“我没有名字。” 这语声也是冷漠、尖锐、短促， 但却和中原一点红的有些不同。两个的语声，那都像是刀，只不过一点红的刀已经生了锈，这少年的却是吹毛断发之利刃。一点红的语声凄厉阴森，这少年的却是暴躁急促。 冷秋魂说：“ 阁下，既不愿将大名相告，只怕…… 只怕怎样？ 这里的规矩 那是不与陌生人赌的。” 他瞧了瞧少年的目光，立刻又干笑着接口道：“ 但是阁下，远道而来，在下也不能令阁下失望啊。” 那就好， 却不知阁下要赌什么呀？ 就赌骰子。 那赌这…… 少年一伸手，抛出了一块玉璧， 灯光之下，只见这玉璧光泽温良，毫无瑕疵。 就连楚留香这一生之中都没有见过这么完美的宝玉，就连传说中的那足以倾国的和氏璧 只怕也未必能比这个玉璧强盛多少。冷秋魂是识货的，他的眼睛立刻亮了，可是他的口中却淡淡地说：“ 什么？阁下要以这个玉璧来赌什么呢？”啊！ 黑衣少年冷冷地说：“ 赌你。”懂我？冷秋魂有如此值钱吗？我若胜了，你便跟我走。 冷秋魂的笑声如被刀割一样骤然就顿住了，他的眼睛盯着桌上的玉璧，目中出现了贪婪的神色。他又瞧了瞧玉璧旁的骰子，突然说：“ 哎，好，我赌了。” 这句话说出来，那死寂的大厅之中才起了一阵骚动。楚留香却知道，冷秋魂既然敢将自己的人都押为赌注，他这六粒骰子上必定有巧妙的手法和必胜的把握。只见冷秋魂将六粒骰子一粒粒地置入那白瓷的碟子之中，再用好的碟子盖起，缓缓地说：“骰子的赌法有许多种，阁下赌小，点子少为胜。” 冷秋魂微微一笑：“哈哈哈哈，好好，赌大赌小都是一样。阁下请。” 他刚想将骰子送过去，那个少年又冷冷地说：“ 你先要。” 冷秋魂想了想说：“ 那同点儿，同点作何？” 好。冷秋魂手一扬，一阵清脆的骰子声立刻就响彻了大厅。只见他面色凝重，全神贯注，将宝盖在耳边不住地摇动，骰子在瓷盖中滚动着，发出了阵阵令人断魂的声响。 大厅之中每一个人都似乎已经紧张得透不过气来了。突然砰一声响， 冷秋魂已经把宝盖放在了桌上，数十双眼睛都眨也不眨地盯着那双苍白的手。 他的手缓缓地扬起，宝盖揭开，露出了那六粒要命的骰子。大厅之中爆发起了一阵骚动，六粒骰子竟都是红的一点，在白瓷的碟子里，那就像是六滴鲜血。六粒骰子，六点已不能再少了。 冷秋魂实在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，他的嘴角不禁泛起了一丝得意而骄傲的微笑。 楚留香暗叹说：“冷秋魂手上的功夫果然不差呀，却不知道这个少年还有什么本事能够胜得过他。” 那个少年居然还是声色不动，冷冷地说：“ 果然不错。” 冷秋魂微微一笑：“ 哈哈哈哈，哎，阁下请。” 少年说：“好。” 好字出口，他手里的长鞭就突然毒蛇般的刺出。冷秋魂一惊，知道他要动武，哪知道这一闪电般的飞出的长鞭竟在骰子上骤然顿住。那鞭手巧妙地一卷，卷起了一粒骰子，突又放开，那骰子嗤一声响直飞出去，剁打入了白色的粉壁之中，整粒骰子那都嵌入了墙壁，堪堪露出一面，这一面正是一点。 能用手 将骰子弹出，嵌入墙壁，露出一点，那已经绝非易事，也可算是天下一流的暗器高手了。这个少年却能以六尺长鞭将鞭梢把骰子卷起弹出，这份腕力眼力，那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。 好啊！ 众人再也忍不住，就惊呼出声音来了。惊呼声中，长鞭卷起了第二粒骰子，弹出。但是，这第二粒骰子竟将第一粒骰子给打进去了，嵌入了墙中，露出了一面，自然那还是鲜红的一点。长鞭如响尾蛇的嘶嘶响动，那骰子接连飞出，第四粒打在第三粒上，第五粒打在第四粒上，瞬间六粒骰子就全都钉入了墙壁，只留下了最后一粒骰子的一面一点。众人简直连眼睛都瞧直了。黑衣少年还是面不改色，缓缓地说， 我六粒骰子只有一点，你输了。 冷秋魂面如死灰，突然大呼说， 我说这不算呐、啊、这样自然不算呐、啊。 黑衣少年冷笑，哼，你想赖。 长鞭突又飞出，毒蛇般的就向冷秋魂卷过去了。 冷秋魂究竟也非弱者呀，仓促之间刀已出了鞘，谁知这长鞭竟似活的，竟能在半途改变方向，接住了钢刀。 冷秋魂的钢刀立刻就脱了手了，哆的一声就钉入了大厅的梁上，刀柄红绸飘飞。 冷秋魂那苍白的脸上已经多了一条血印子了。 黑衣少年冷笑着说， 你输了。 哼，白的脸上已经多了一条血印子了。黑衣少年冷笑着说， 你输了。 哼， 跟我走。 冷秋魂已经吓得呆了。 突然一个人的声音悠悠地说，两位， 两位都请慢走，在下也很想和这位朋友赌上一赌。 悠然的雨声，淡淡的微笑，不是楚留香是谁？方才长鞭飞舞，斗篷翻起，楚留香的眼角已经看见了，斗篷里那鲜红的缎子上竟绣着一只飞骆驼。若不是这只飞骆驼，他只怕是不肯走出来的。众人早已经被少年的武功给镇住了，此刻竟见还有人要和他来赌一赌，都不禁睁大了眼睛瞧着楚留香。 冷秋魂如蒙大赦，立刻展颜笑道， 张兄，张兄既然也要来赌，太好了，简直太好了，太好了。 黑衣少年海般的深沉，刀般锐利的目光已经盯在了楚留香的脸上，任何人被这样的眼光盯着，那都难免要失魂落魄的。楚留香却是满不在乎，笑嘻嘻地瞧着他说， 阁下是从沙漠上来的吧？ 那少年冷静的面色骤然一变，惊声说， 你是什么人？ 楚留香笑着说，我也和阁下一样，把名字给忘了。 好，你要赌，赌什么？ 骰子？自然还是骰子，自然还是少的为胜啊。 他的这句话还没有说完，大家觉得这个人， 他肯定是疯了。 那少年的六粒骰子他只有了一点，你还想赢吗？ 那个少年似乎也被引起了兴趣，他的目光闪动说， 保重。楚留香说，阁下要是输了，在下自然少不得要将这玉璧带回去，这位冷公子自然也不必跟阁下走。除此之外，在下还得问阁下几句话。他这个条件倒当真苛刻得很呐。那个少年眉梢一扬说， 你要是输了呢？ 楚留香淡淡一笑，在下若是输了，就将阁下一心想知道的那件事情告诉阁下。那个少年的面色又变了变。 你怎么知道我想问什么？ 啊？ 说不定啊，说不定是知道的。 别人若输了，他条件那样的苛刻，他自己要是输了只输一句话，而且还说不定，这样的赌法简直太不公平了。大家知道那少年依然有必胜的把握，也绝不会和他有这样的赌法。谁知那少年想了想，竟然断然说， 好，我赌了。 楚留香笑着说，我早就知道，我早就知道阁下会赌的。那少年说， 我骰子已经掷过了。你要不要我照样再掷一次啊？ 楚留香说，不必了。 众人越发觉得这个人的脑袋肯定有毛病，而且毛病不小。只见他走到了另一张赌桌之上，拿起了六粒骰子，他将这六粒骰子捏在手里。冷秋魂那整个人也好像被他捏在手里了，他神情从容，可是冷秋魂却已经是满头冷汗了。他忍不住说， 上兄，别忘了，那位朋友掷的是一点。 楚留香淡淡地说，我知道。 手一扬，第一粒骰子就飞出去了。 众人知道他也要学那少年的法子，但他最多也只不过是照方抓药掷出个一点呢，他最多是能不输还是赢不了啊。 何况那少年是一边弹出骰子，他却要用手啊。显而易见，这其中的难易已经差得多了，他何苦一定要来献丑呢？ 但是这粒骰子的去势那实在是慢呐，慢得出奇呀，就好像有线在上面吊着。大家实在想不通，这个骰子它怎么不掉下来？ 大家虽是不懂这其中藏着多么深的功力，却也都知道这慢实在是要比快难得多了。 这个时候，楚留香手中的第二粒骰子已经飞出了，他追上了第一粒骰子，嗤一声轻响，竟将第一颗给撞碎了，粉碎。第三粒骰子去势又快，追上了第二粒，当一声响，击得粉碎。楚留香的手指轻弹，只见骰子的去势一粒比一粒快，第四粒击碎了第三粒，第五粒击碎了第四粒，第五粒骰子去势不停，他又撞上了墙壁，又弹回来，竟恰巧遇上了第六粒。 两粒骰子在半空中一撞，全都粉碎了。六粒骰子竟全都变成了粉末落下，竟落在了同一个地方，堆成了一堆。 众人瞧的是目瞪口呆，简直像是在瞧什么魔法。 楚留香拍了拍手，我六粒骰子一点都没有。阁下恐怕是输了吧。 冷秋魂终于忍不住跳起来了，他拍手笑道： 哎呦，安笑，不错耶，不错，哎呦，六粒骰子连一点都没有，哦，妙计，妙计，简直太妙了，太妙了。 那黑衣少年面色苍白，楚留香这个法子虽然取巧，但那手法却是货真价实啊，半分也取巧不得呀。何况他自己胜冷秋魂的法子本也是投机取巧啊，又怎么能说别人？此刻他的情况竟正和冷秋魂方才一样，想赖不能赖，他平日素来将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，不想今日竟做法自毙了。只见他那双深沉的大眼睛里，素来将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，不想今日竟做法自毙了。只见他那双深沉的大眼睛里光芒闪动，忽而愤怒，忽而后悔，忽而怨恨，忽而又好像是有些赞赏。这双眼睛本来如海水般的深邃沉静，此刻却似天边的云霞，多姿多彩，变幻莫测。这双冷漠的眼睛里边竟忽然变得有了情感，就连楚留香也不禁瞧得痴了。他暗叹道：这双眼睛啊，那若是生在女子的脸上，那女子那必定是个绝色的美人，她只要瞧男人一眼，那人就算为她死了，那只怕都是心甘情愿的。可惜呀，只可惜这双眼睛竟生在男人的脸上，可当真是生错了地方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